如果你多给别人几分钟，地球会转得更从容，让感觉能相融，心能相通，多一片天空。 彼此等一等，脚步放轻松， 耐心让你更顺心。我们在梦之中，会有一千个理由对自己说，时间永远不够用。我们在内心之中，是否应该悄悄问问自己，在这种冷漠背后，心痛不痛？如果你多给别人几分钟，地球会转。想。